是跟朋友一起聚会了，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收拾收拾屋子，然后睡了一个美美的午觉呢？一般周末两天下来之后感触都会非常多。在公众平台上的星空就写信来说，最近突然有一些感慨，因为刚刚经历了一段感情的开始和结束，因为喜欢的他还是会有争吵和误会，无可奈何，对爱的无能为力。我将最温柔、最真诚、最宽容的一面展示给了他，他却无动于衷。虽然说两个人在前段时间走到了一起，也的确是要开始一段恋爱，但是终归是一段不太平等的恋爱。自己心灰意冷了，点播一首朴树的 No Fear in My Heart， 也希望这段感情的结束能让自己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在遇到更有灵魂的这种感觉，更有契合度的恋爱之前，要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色彩。好吧，来自星空的点播 No Fear in My Heart， 送给自己，希望清醒地面对生活。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所以你言不危险。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银帆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粗心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亮出瞳孔，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我渐渐习惯谎言，明也刺弱，眼泪没有草原，只忘了是吗？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彻底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银帆坠落？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12: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在下面打字发信息来给我点歌了。那周一也是这一周工作的开始，一个小时的点歌节目，我们在这里也是等你来点播一首最此刻的符合你的心情的歌曲。下面这封信来自一位爱跳舞的女孩子，Family 点播了一首李斯丹妮的又怎样。他在信里面说，当年看李斯丹妮的选秀节目，对他的舞蹈印象深刻，听他说他是大学才开始学的舞蹈，当时就坚定了自己呢大学也要学舞蹈的决心。如今自己真的做到了，因为喜欢的歌手和音乐，进而培养了自己的爱好。现在很少有人听到李斯丹妮的歌曲了，所以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曲又怎样，然后找一找当年练习这种舞蹈的感觉。来自 Family 的点播，找到一种因为音乐再一次找到自己爱好自己梦想的感觉。李斯丹妮又怎样。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称赞它美丽，我可以慢慢的学会其中的意义，再也不用傻傻的找什么痕迹，闭上眼睛享受下这新鲜空气。抱歉抱歉，突然忘了我魅力有限，怎么怎么真不应该就把你看扁。 OK BN， 你又在偷偷尝什么新鲜，那就换别的类型试试看，我还是微笑靠在你的肩，就不要想到最后结果会怎样怎样。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唱它美丽，我可以慢慢的学会其中的意义，再也不用傻傻的找什么痕迹，闭上眼睛享受下这新鲜空气。抱歉抱歉，突然忘了我美丽有限，怎么怎么真不应该就把你看扁。 OK BN，又在偷偷尝什么新鲜，那就换别的类型试试看，我还是微笑靠在你的肩，就不要想到最后结果会怎样怎样。 OK BN， 你又在偷偷尝什么新鲜，那就换别的类型试试看，我还是微笑靠在你的，就不要想到最后结果会怎样怎样。 突然想到徐佳莹最近的新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年轻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节奏当中了。好吧，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关注之后可以在底部的留言栏来点歌。下面让我们将节奏稍稍的放缓一点，来听到这段发生在北京的故事。青春之翼写信来说，大三那年和女朋友一起来到北京工作，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出门前为我准备好早餐，回来的时候呢还会带着各种小吃。那些日子他忙着工作，忙着打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很辛苦。而我呢，我的简历被一次一次的退回，没有工作单位愿意要我。那时候每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动不动就跟他吵架。后来我们分开，我离开了北京。这几年我才明白他当时对我有多好，而那时候的我只是没有办法接受失败的自己。

在晴朗的天气， 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留言栏来点歌，先关注账号，然后直接发信息告诉我。刚刚看到像李然说句心里话都来报道了，还有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会为你分享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声音、各种故事、各种来自音乐背后的一丝丝的感动。猫爪控写信来说，想点播一首《童话镇》。他在信里面之前说了喜欢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特别喜欢陈一发儿，所以呢我也就每天悄悄地关注了陈一发儿的微博和直播，只是因为喜欢这个男生，进而喜欢了他的兴趣和爱好。关注这些只是为了每天能够和这个女孩子聊天的时候多一些共同话题。那现在呢每天都会和她说晚安，虽然说还没有在一起，但是感觉距离上已经拉近了很多很多了。自己也会努力加油。这个男生呢也是有听广播的习惯，所以今天很想在公众平台上把这段话、把这首歌一并的送给他，希望能够听到这份用心。来自猫爪控的点播《童话镇》，希望那位爱听广播的朋友、那位男生能够听到这些用心的文字。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雪鸟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地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

该团是被誉为欧洲最具影响力且最具创新精神的古典音乐节之一的维尔比耶音乐节的驻场乐团。值得一提的是，11月23号，72岁的古典音乐大师特雷沃·平诺克将为本次演出季收官，北京音乐厅也是他中国巡演的首站，同时也是他首次在京演出。另外，曾与朗朗同台表演的机器人钢琴家特奥还将在6·1期间挑战人类钢琴家罗伯特·普罗塞达，奉献两场精彩的人机钢琴大作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将温暖继续。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关注之后就可以来点歌了。开场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东野阿翁点播的歌曲，商信哲的上海姑娘。他的信里面是这么说的，读高中的时候，为了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道歉，找了很多同学在班里面为这个女孩子庆祝生日，而自己当时站在讲台上为她唱的这首上海姑娘。还要把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的风评。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 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她，永远陪着她。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啦，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 欢迎你来点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在底部的留言栏发信息给我就可以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在公众平台上还看到了难还想点歌啊，想点余文文的体面，包括思琪想点赤珊珊来迟的你，还有李然，包括穆拉点播了一首蔡依林的日不落。他说这是大学时候训练时和舍友们集体唱的歌曲，在整个班的同学面前又唱又跳，也成为了全班最先熟悉的一个宿舍群体。那时候大家可真是关系非常的好，虽然说现在宿舍的朋友们都在不同的城市啊，见面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今天得知自己的好室友归红下周就要结婚了，很怀念那时候年轻的我们，所以想点播一首《日不落》，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当时大学青春时期的那些室友们、好姐妹们。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下面这封来信是关于父亲的。爱人写信来说，想要点播筷子兄弟的父亲。高一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定要考一个一本呐。高二暑假，他因病离开了我和妈妈。整个高三，我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只过了二本线。后来顶住了压力去复读，考了600多分，也算是完成了爸爸的遗愿吧。老爸，我没让你失望，对不对？我真的好想你。筷子兄弟的父亲，来自拜仁的点播。同时这首歌还要送给我们在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阿欧的朋友。父爱如山，希望我们珍惜家人。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一生要想的爸妈，我能为 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在刚刚播出的同时呢，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纯品的小伙伴也给我写信说了，他说躺在床上听到第一句的时候我就哭了，室友们都醒了，我不敢哭得很响，我好想爸爸。刚刚在故事当中那个叫做拜仁的朋友，他的感受和我好像好像。我的爸爸生病生得很严重，一直要躺在床上，妈妈呢为了照顾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还在上学，我好想快点长大，好想保护我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是他们陪着我一点一点的长大，而我只希望在下面的时间陪着他们慢慢的变老。所以想点播一首张艾嘉的《爱的代价》。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在公众平台上还有月雪一直来发信息，看到了他啊，他最近在经历一段感情的离开，一方面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走出这种阴郁的心情。万物复苏了嘛，春天已经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从天气或者从大街上这我们朋友们这些穿着也能感觉出来，身体是越来越轻盈了，希望你能够快快的开心起来，